啊， 想法把它搞温了吧。 对，怎么你怎么使？ 哎，对，嗯，把这些个作品全得把它改得温极了。 哦， 所以使温根活的这些个人呢，都得厚。 都什么？怎么厚啊？ 你想要使温喽？ 啊， 他这心里头他的承受能力得好啊，所以他得厚啊， 脸皮厚啊， 文学功底得厚 啊。对啊， 对不对 啊？ 过去使温根的有这么几位啊， 啊， 像啊张少臣张先生， 嗯， 对吧？ 哦，温根， 温根的， 嗯 啊，苏文茂苏先生， 嗯， 啊，马三立马先生， 嗯 啊，后边还有几位后学之才， 嗯 啊，比他们几位还温得厉害的， 谁呀？ 像常贵田呐， 哦， 李金斗啊， 啊 啊， 哎， 比他们还温得厉害。嗯， 我呢， 有你什么事儿啊？ 我按您说，我也应该是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我没上过学 啊。都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温根的呢？啊， 您就不了解我了 啊。 虽然没上过学， 嗯，啊，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啊。对呀， 我认字不多 啊， 但是 啊， 用字不错。 你好大口气啊你！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啊，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哦， 方言土语， 嗯， 在我的作品当中 啊， 一个没有。 好狂妄啊你啊！ 使温根不容易。 哦，你也温得厉害。 对了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认字不多， 认字不多， 哎，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我就是这样，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嗯。 地方字 啊 都没有， 方言土语没有。 哦，那要是有了呢？ 您给我挑出来。 你刚才说什么？ 你给我挑出来。 我给你挑出来 啊？ 这给字怎么写？ 给， 说呀。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啊，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在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就给了吗？给，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我不认识他们 啊，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啊。 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合字儿。 嗯，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几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嗯，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 嗯， 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哦， 这个字读音最正确的是山东的胶东人。 他们怎么说呀？ 啊，比如说两个胶东人一块吃饭， 嗯， 吃完饭两个人争着请客付款， 嗯，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哎，我说日哥，这个钱我挤了。 哦， 这个钱我挤了。 嗯， 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念给就是白字，有没有？ 这是说错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什么？你说，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嗯， 你跟你爱人。 啊，我们两口子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散散步，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嗯， 随后拿手一指，啊，哟，二姐 啊， 您看人这两口子， 哎，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一样。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哟，我让人给开了。 都不多呀，像您这种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啊， 说习惯了，都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什么叫都啊？嗯， 啊， 那个字正字应该念都。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念首都的吗？我们的民警同志一跨弦儿， 嗯， 一都，有叫一兜的吗？啊， 约定俗成，一个俩仨， 什么叫仨呀？